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喜迎八方宾客，笑为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。 对不起，我知道曾经伤了你，记忆瞬间一夜翻过去，此刻你不是你，我当初的你，多少爱过的人却不可以变朋友，还是想到处不够却不回头，说出口我能够承受，若你不难受、没有流泪的借口，别说从此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，其实想到处不够却不回头，这温柔更像是诅咒， 曲折又漫长，有许多鸟语和花香，忘了它曾走在你的身旁。这一段奔波太过匆忙，有时来不及回头张望，忘记它在人的海洋，停一停你的脚步，别把爱

全。我一直没人留下这画面边，我会有你处处挂念念。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没人留下这画面边，越是在意越是想哭抽烟。越是在意越是想抽烟。